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林里唱惊喜，昨天地下车三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风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金桥。诵读小站的实体录音间已经投入使用，您在北京图书大厦的2层就能找到它。走进诵读小站并录制自己的诵读片段，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听到自己的诵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其中的优秀片段。 大家好，我是 Kiki，诵读的篇目是泰戈尔的召唤。接下来为大家诵读召唤。他走的时候，夜间黑漆漆的，他们都睡了，现在夜间也是黑漆漆的。我唤他道，回来我的宝贝，世界都在沉睡，当星星互相凝视的时候，你来一会儿是没有人知道的。他走的时候，树木正在萌芽，春光刚刚来到，现在花儿已盛开。我唤道，回来我的宝贝，孩子们漫不经心地在游戏，把花儿聚在一块儿，又把它们散开。你如果走来拿一朵小花去，没有人会发觉的。那些常常在游戏的人仍然还在那里游戏，生命总是如此的浪费。我静听他们的空谈，便唤道，回来我的宝贝，妈妈的心里充满着爱，你如果走来仅仅从他那里接一个个小小的吻，没有人会妒忌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埃德蒙·邓迪斯相信那时刻已经到了的时候，他拿起小刀去撬牙齿，这一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咬得紧，他一滴一滴地数， 只数到十二滴，然后荡着。瓶子里大概还有两倍于滴下去那么多的数量。他等了十分钟，一刻钟，半个小时，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浑身发抖，毛发直竖，额头上刮满了冷汗。借他的心跳来计算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然后他想到做最后仪式的时间到了，他把瓶子放到法利亚那紫色的嘴唇上，这一次不必再去撬那牙关，因为他还是张着的。他把全部药水都倒进了他的喉咙，药水产生了一种像电击似的效力。老人的四肢开始剧烈的抖动，他的眼睛渐渐睁大，使人看了感到害怕。他发出了一声像尖叫似的叹息，然后颤动的全身又渐归于静止，眼睛依旧大睁着。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过去了。这时悲痛万分的埃德蒙·邓蒂斯斜靠在他的朋友的身上，用手按住他的心脏，觉得那身体在渐渐地变冷，心脏的跳动越来越迟钝，终于完全停止。心脏最后的跳动一停止，脸就变成了青灰色，眼睛依旧睁开着，但目光无神。这是早晨六点钟，天刚刚亮，衰弱的晨曦穿入黑牢，使那江西的灯光变成了灰白色。死人的脸部本来浮动着奇怪的阴影，使人有时看上去还有点生气，现在连这种阴影都消失了。在这日夜交接的时刻，邓迪斯依旧还是有点疑惑，但一到白天完全来到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原来是和一具尸体在一起。于是一种无法克服的极端恐怖抓住了他，他不敢再去握那挂在床沿外面的手，不敢再去望那一对一眨不眨的茫然的眼睛。他曾多次相视的合上，但是没有用，他始终还是睁开着的。他吹灭灯，小心地把它藏了起来，然后他走了，尽可能地把他进入秘密地道的那块大石头盖好。真是千钧一发，因为狱卒正好过来了。这一次他先到了邓迪斯的地牢，离开邓迪斯以后就向法利亚的黑牢走去，手里端着早餐和一件衬衣。从各方面看，那个人显然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径自走去。埃德蒙·邓迪斯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焦急情绪，迫切地想知道在他那不幸的朋友的黑牢里究竟会发生一种怎么样的情形。于是他回到地道里，当他到达那一端的时候，恰巧听到那狱卒连声惊喊，在喊人来帮忙。另外有几个狱卒来了，接着又听到那种均匀的步伐，一听便知是士兵来了。他们即使不在值班的时候，也是习惯地踏着那种步伐的。他们的后面是保长。埃德蒙听到床上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搬动那尸体，又听到保长的声音，他叫人洒水到犯人的脸上， 看到这种办法并没有使犯人苏醒，就派人去请医生，然后保长走了。邓迪斯的耳朵里听到了几句怜悯的话，还夹着残酷的哄笑。好了好了，有一个说，这疯子去找他的宝藏去了，祝他一路顺风。哎，他虽富有百万，可是还不够来买件寿衣的。另一个说，哦，伊夫堡的寿衣可并不贵，或许因为他是一位长老，他们说不定会为他破一些财呢。他们或许会赐他一只麻袋。埃德蒙一个字都没有漏过，但对于他们所说的话却听不大懂。花声不久就停止了，那些人似乎已经离开了地牢，但埃德蒙依旧不敢进去，说不定他们会留下一个狱卒看守尸体，所以埃德蒙依旧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甚至屏住了他的呼吸。一个小时以后，他听到一阵轻微的声音，渐渐地越来越响。这是保长带着医生和随从回来了。房间里沉寂了片刻，显然是医生在检查那尸体。不久，问话就开始了。医生分析犯人所得的病症，宣布他已经死了。接着就传来了一篇漠不关心的问答，使邓迪斯听了非常气愤，因为他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像他那样怜爱那可怜的长老。哦，我听了您的话觉得非常遗憾。在医生断言那老人真的死了以后，保长回答说，他真是一声不响，安分守己，傻了傻气的，自寻开心的犯人，简直用不着看守。狱卒接着说，完全不用看守，我敢说，他在这儿住上50年也不会逃走的。可是，保长说，可是我相信，这还是应该办的，并不是说您诊断的不确实，也不是因为我怀疑您的医学，只是为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对于犯人的死亡确定得十分确实。房间里又鸦雀无声地沉默了一会儿，邓迪斯依旧在偷听，他推测这是医生在第二次检查尸体了。您放心好了，医生说，他是死了，这一点我敢担保。您知道，阁下，保长坚持说，这种事情我们是不能单凭经验就算满足的，不论外表看上去怎么样，还是请您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正式手续办理来了结您的责任吧。那么把烙铁去烧来，医生说，哎，但这一招实在是不必的。这个烧烙铁的命令使邓迪斯打了一个寒战，他听到匆忙的脚步声，门的咯咯声，人们的来去声。过了几分钟，一个狱卒进来说，火盆来了，烧着了。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了烙肉的声音，那种令人作呕的怪味甚至穿透了墙壁，传到惊恐地偷听着的邓迪斯的鼻孔里。一闻到这种人肉被烧焦的气味，邓迪斯的额头挂满了冷汗，他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了。您看，阁下，他真是死了。医生说，烙脚是最厉害的， 这个可怜虫这样一来倒把他的傻病治好了，他从监狱生活里解脱出来了。他的名字不是叫法利亚吗？一个陪保长同来的官员问道。是的，先生，据他的说法，这是一个古人的名字。他倒是很有学问的，而且只要不提他的宝藏，理智也够清楚，但一提到那件事，他就固执得要命。哦，这种病我们叫做偏执狂。医生说，你没有听到他抱怨什么事吗？嗯？保长对那负责管理长老的狱卒说，从来没有，大人。狱卒回答说，那是从来没有的事，相反的，他有的时候还讲故事给我听呢，有趣极了。有一天呢，我的老婆生病了，他给我开了一张药方，果然把我老婆的病给治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这儿还有一位与我竞争的同行呢。但我希望保长阁下，您尽可能从优给他办理后事。医生说，啊，是的是的，你放心吧，我们尽可能找一只最新的布袋来装它。啊，这该是您满意了吧？啊，哦，对了，我们是否必须当着您的面把最后的手续办好，大人？嗯，一个狱卒问。当然了，但要快，我可不能整天留在这儿。于是又响起了人们进进出出的脚步声，一会儿以后，一阵揉蹭麻布的声音传到了邓迪斯的耳朵里，床咯吱咯吱的作响，地上响起了一个人举起一样重物的脚步声，然后床又受压咯吱的叫了一声。就在今天晚上，保长说，要举行弥撒吗？随从之中有一个人问。好，那可办不到了，堡里的神父昨天向我请假，要到耶尔去旅行一个星期，我告诉他在他离职的期间我会照顾犯人的，要是这可怜的长老不是这么忙着要走的话，他是可以享受安灵祭的。这时医生说，哦，干他这一行的人大多是不信鬼神的，他本来就是当神父的，上帝会尊重他的职业，不会派一个神父来给他送葬，和他开这么一个鬼玩笑的。这一个残酷的玩笑后面接着发出了一阵大笑。这时包缝尸体的工作仍在继续着。就在今天晚上，保长在工作完结的时候说。一个狱卒问，几点钟？十点或十一点钟。我们要在这儿看守尸体吗？哎，那又何必呢？只要把牢门关上，就像他还活着就行了。于是脚步声退去了，声音渐渐远去，门链咯咯地响了一声，接着是上锁的声音，以后就没有声音了，跟着来了一片比任何孤独的环境里更萧肃的寂静，死的寂静。他拥抱了一切，甚至拥抱了那青年的冰冷了的灵魂。然后埃德蒙·邓迪斯小心翼翼地用头顶起那块大石，谨慎地环顾室内，室内没有人。邓迪斯于是离开了地道，跳了上来，接着从窑洞里穿进来的苍白微弱的光线，可以看到床上只有一只 与床齐长的麻布口袋。在这个大口袋里面，直挺挺的躺着一个长而僵硬的东西。这个口袋就是法利亚的寿衣。正如狱卒所说的，这套寿衣的确是很便宜的。那么一切都已了结。在邓迪斯和他的老朋友之间已有了一种物质的隔离，他不能再看到那一对依旧张大着的甚至在死后还能看见人的眼睛了。他不能再握紧那只曾为他揭开事实真相的勤奋的手了。法利亚，这位他曾长期亲密相处的好伴侣，已不再呼吸了。他在他那张恐怖的床边上坐下来，陷入了一种忧郁迷离的状态之中。孤独了，他又孤独了，又寂寞了，他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孤独了，不能再看到那个唯一使他对生命尚有所留恋的人，也不能再听到他的声音了。假如他也像法利亚一样冒险通过那道可悲的痛苦之门，去向上帝追问人生之谜的意义，那不是更好吗？自杀的想法一度曾为他的朋友所驱走，在长老活着的时候，当着他的面曾被邓迪斯所遗忘了，现在当着他的尸体，他又像一个幽灵似的在他面前呈现了出来。假如我死了，他说，我就可以到他所去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他。但是怎么死法呢？这是非常容易的。埃德蒙·邓迪斯带着一个痛苦的微笑继续说，我就待在这儿，谁来第一个开门，我就向他冲过去掐死他，这样他们就会把我送上断头台了。但是人在极度的悲痛之中，也像在大风暴里一样，深渊是夹在最高的浪头之中的。邓迪斯这时也从这种可耻的求死的念头上反冲回来，突然绝望转到一种热烈的求生和自由的愿望。死？哦，不，他喊道，现在还不能死，我已经活了这么久，受苦受了这么久，几年以前当我存心想死的时候或许还好，但现在这样做就等于自己让步承认我的苦命了。不，我要活，我要奋斗到最后一口气，我要重新去寻找我被剥夺的幸福，我不能死。在死以前，我还有几个陷害我的刽子手要去惩罚，或许谁能料定呢？还有几个朋友要报答。但是我现在倒忘掉了，我只能像法利亚一样的走出我的黑牢了。说到这里，他的身子一动不动，眼睛一眨都不眨，好像突然有了一个极其惊人的想法。他猛然站起身来，举手扶住额头，像这脑子里已在昏眩似的。他在房间里转了两三圈，然后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 blood that will now run through your veins. Edmund Dundee 是自言自语地说，是谁使我有这个想法的？是您吗？慈悲的上帝，既然只有死人才能自由地离开这个黑牢，那么我就来装死吧。他不让自己有片刻时间来考虑这个决定。真的，要是他仔细地想一想，他这种决心或许会动摇的。他弯身凑到那张可怕的布袋前面，用法利亚制造的小刀将它割开，把尸体从口袋里拖出来，然后把它背到自己的地牢里。他把它放在自己的睡榻上，用自己晚上包头的那块布给他包了头，再吻了一下那冰冷的额头，几次徒劳地想去闭上那依旧睁开着的眼睛，他把头转向墙壁。这样，当狱卒拿晚餐来的时候，会以为他已经睡着了，这也是常事。于是遮入地道，把床拖过来靠住墙壁，回到那个地牢里，从储藏处拿出针线，脱掉他破烂的衣衫，以便使他们一摸就知道粗糙的口袋底下是罗森的尸体，然后装进口袋，使自己躺在他们放尸体的地方，然后他在口袋里面把袋口缝起来。假如狱卒不巧在这个时候进来，或许会听到他心跳的声音。他本来可以等7点钟的一次查看过了以后再这样做的，但是他怕保长改变决定，吩咐把尸体提早搬开。假如如此，他的最后一个希望就要被毁掉了。现在他的计划无论如何是决定了，他希望就能这样生效。假如在扛出去的途中被掘墓人发觉他们所抬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活人，那邓迪斯绝不让他们认出是谁， 就用小刀把口袋从头到底划破，趁他们在惊慌失措的时候逃走。假如他们想来捉他，他就可以用那把小刀了。假如他们把他扛到坟场上，把他放在坟墓里，他就让他们在他的身上盖土，因为在夜里，只要那掘墓人一转身，他就可以从那松软的泥土里爬出来逃走。他希望所盖的泥土不要太重，使他受不了。假如不幸，那泥土如果太重了，那他就会被活活地压死在里面。不过那样也好，也就一了百了了。邓迪斯从昨天晚上起就不曾吃过东西，但他没有想到饥渴，他现在也没有想到的。他的处境太危险了，不允许他有时间想到别的事情上面去。邓迪斯所冒的第一重危险是，当狱卒在七点钟给他拿晚餐来的时候，或许会发觉他的调包计。幸而至少有20次了，为了怕麻烦或是为了疲倦，邓迪斯曾这样躺在床上迎接他的狱卒。每逢这样的时候，那人就把他的面包和汤放在桌子上，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一次，狱卒或许不会像往常那样沉默，他或许会和邓迪斯讲话，而看他不回答，或许会走到床边去看看，就此把一切都发觉了。当7点钟来临的时候，邓迪斯的痛苦真正开始了。他把一只手压在心上，但却控制不住他的剧跳，另一只手则不断地去抹太阳穴上的冷汗。他全身打起阵阵寒战，心脏突然受到紧压，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似的。那时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可是几个钟头过去了，堡里毫无动静。邓迪斯觉得他已经逃过了第一重危险，这是一个好兆头。终于约莫在堡长所指定的那个时间，楼梯上有了脚步声。埃德蒙知道时机已到，就集中他的全部勇气屏住自己的呼吸，他真希望能同时控制住脉搏的急促跳动。脚步在门口停住了，那是两个人的脚步声。邓迪斯猜测这是两个掘墓人找他来了，这个想法不久便被证实，因为他听到了他们放尸架时所发出的声音。门开了，一片昏暗的光透过粗布传到埃德蒙·邓迪斯的眼睛里，他看到两个黑影朝他的床边走过来，第三个人留在门口，手里举着火炬。这两个人分别走到床的两头，每个人扛起布袋的一端。很重啊，虽然是一个瘦老头子。扛头的那个人说，哎，他们说人的骨头每年要重半磅呢。另一个扛脚的人说，哎，你把脚绑住了没有啊？哎呀，何必要带这么多重量啊，我们到了那儿再绑不就行了吗？哎，是的，你说的也对。干嘛要绑劫呀？邓迪斯想。他们把伪装的尸体放到石架上，埃德蒙·邓迪斯为了要装死人，就故意把自己挺得硬邦邦的，于是有那举火炬的人引路，这一队人就开始走上楼梯。突然间，埃德蒙·邓迪斯呼吸到了夜晚新鲜寒冷的空气。他知道这是海边湾 冷燥的西北风，只是一种突然的感触，使他悲喜交加。康夫向前走了20来步，于是停下来，把石架放在地上，其中有一个走开了。邓迪斯听到他的皮鞋在石道上一路响着走过去。我这是在哪儿呢？邓迪斯自问。哎呀，真的，他可实在不轻啊！啊，那个扛夫在担架边上坐下来说：“邓迪斯的第一个冲动是想逃走，但是幸而他没有真的赶出来。”罩着我，畜生！那个扛夫说：“不然我就看不到要找的东西了。”举火炬的那个人照办了，虽然对方说话的口吻不太客气。他在找什么呢？埃德蒙想，或许是铲子吧。一声满意的喊叫，表示那个掘墓人已经找到了他所寻找的东西。啊，在这儿呢！哎呀，虽然费了点劲儿，哎，是啊，就是多等一会儿也不费你什么劲儿。说到这里，那个人向埃德蒙走过来，接着就听到他身边放下了一件很重很结实的东西，同时他的两脚突然被使劲地绑上了一条绳子。喂，你把结绑上了没有啊？啊，旁边那个掘墓人问。绑上了，而且还绑得很紧呢、啊、另外一个回答。走吧，走吧。于是尸架又被扛了起来，他们继续向前走，又走了50来步远，于是停下来开了一扇门，然后又向前走。在他们前进的时候，浪花冲击堡下岩石所发出的声音清晰地传到了埃德蒙·邓迪斯的耳朵里。哎呦，天气真坏呀、啊！康夫之中有一个人说：“哦，今夜泡到海里可并不好受啊。”对了，长老可得湿一个透了。另外那一个说，接着就是一声大笑。邓迪斯不懂他们开的玩笑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好，我们总算走到了。哎呀，走远一点，走远一点。嘿，你知道吗，上次就在这儿停的，结果撞到岩石上去了。第二天，保长怪我们都是粗心的家伙。他们又向上走了5、6步，然后埃德蒙·邓迪斯觉得他们把他抬了起来，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他荡来荡去。两个掘墓人喊：“1、2、3，走吧！”这时，邓迪斯觉得自己被抛入空间，像一只受伤的鸟穿过空气，再往下掉，再用一种使他的血液凝固的速度往下掉。虽然有重物拖着他往下掉，加快了他下降的速度，但在他这往下掉的时间里，似乎继续了100年。终于，随着可怕的一个冲击，他掉进了冰冷的水里。当他落水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喊叫，那喊叫声立刻被淹没在浪花里。埃德蒙·邓迪斯被抛进了海里，抛进了海的深处。他的脚上绑着一个36磅重的铁球，海就是伊夫堡的坟场。 此时邓迪斯虽然有点头晕目眩，而且快要窒息了，但他却还能记得要屏住他的呼吸。他的右手本来拿着一把张开的小刀，他原来准备随时趁机逃脱的，所以他很快地划破了口袋，先把他的手臂挣扎出来，然后是他的身体。但他虽极力要挣脱那铁球，可是身体却仍不断地往下沉。于是他弯下身体，拼了命地用力把那绑住他双脚的绳索一割。这时他已渐渐窒息了，他使劲一跃，升到海面。那铁球则带着那几乎成为他寿衣的那只布袋沉入了海底。邓迪斯在海面只吸了一口气，又潜到水下，以免被人看到。当他第二次浮起来的时候，他离第一次沉下去的地方已有50多步远了。他看到天空是一片黑暗，预示着大风暴的来临。风在驱赶着疾驰的云雾，时而露出一颗闪烁的星星。在他的前面是一片无边无际阴沉可怕的海面，浪头吐着白沫，吼叫着，像是预示着一次风暴的到来。在他的后面耸立着一座比海更黑，比天更黑，像是一个巨魔似的花岗岩。他那吐出的谗言像是伸出来捕人的手臂。在那最高的岩石上，一只火炬照出了两个人影。他想，这两个人是在望海，这两个奇怪的掘墓人肯定已经听到了他的喊声。于是邓迪斯又潜下去，在水下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动作他是做惯了的，他过去在马赛灯塔前的海湾游泳的时候，常常可以吸引许多观众，他们一致称颂他是港内最好的游泳家。当埃德蒙·邓迪斯重新露出头来的时候，灯光已经不见了。游泳的方向是必须确定的。兰顿纽和博米奇是伊夫堡周围最近的小岛，但兰顿纽和博米奇是有居民的，大摩小岛也是如此。迪布伦或里马最保险，这两个岛离伊夫堡有3法里路。邓迪斯决定游到那儿去，但他在夜里怎么才能辨别方向呢？这时他看到了布兰尼亚灯塔像一颗灿烂的明星照耀在他的前面。假如这个灯光在右面，则迪布伦岛就在左面，所以他只要向左转就可以找到他了。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从伊夫堡到这个岛至少有3法里路。在狱中的时候，法利亚长老每当见到他露出疲倦和堕落的神色，就常常对他说，邓迪斯，你绝不能老是这样无精打采，要是你不好好的锻炼你的体力，准备奋斗，你就是逃了出去也会被溺死的。这些话甚至在海浪的冲击下依旧在邓迪斯的耳边响着。他加紧划水前进，看自己的体力有没有丧失。他很高兴地发觉牢狱生活并未夺去他的力量。他以前常常在海的怀抱里像一个孩子似的嬉戏，而他现在还是这方面的一个老手。恐惧是一个无情的追逐者，他倍增了邓迪斯的力量， 他侧耳倾听，看能不能听到什么声音。每一次浮出浪头时，他的目光就像地平线上搜索，努力在黑暗中望出去。每一个较高的浪头都像是一艘来追赶他的小船，于是他就加倍用力来增加他和小船之间的距离。但这样反复做了几次以后，他的气力渐渐衰弱了。他依旧向前游，那座可怕的城堡已经消失在黑暗里，他看不到它了，但却觉得它还在那儿。一个钟头过去了，在这期间，被自由感所兴奋了的邓迪斯不断地破浪前进。我来算算看，我差不多已经游了一个钟头了，但我是逆风游的，速度不免要减慢。但无论如何，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离迪伯伦岛一定很近了。但是我要弄错了呢？他打了一阵寒战，他想浮在海面上休息一下，但海面波动得太猛烈，不能用这种方法来休息。好吧，我要游到精疲力竭为止，或是游到痉挛，那时候只好溺死了。不，于是他拼命地用力向前游。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